道，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78集。今年灯在下酒家的那一边，可开关是感应的，十分复杂，下酒家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关上。 我来吧。 沈西说着起身去关，因为床是 king size， 非常大，沈西摸不到灯，于是颇为自然地抬起一条腿跨过下酒家，一只胳膊撑着，身子跪伏在床上，伸手关灯。因为是在一个被窝里，下酒家只看见沈西支在上面，原先贴着自己身体的大棉被被撑起来，从沈西背上垂下。因为沈西只穿内裤，而灯光从床头照射，下酒家能看到对方的胸肌，还有若隐若现的腹肌。沈西微微抬头看着台灯，下酒家躺在他的身下，看着他的喉结，17岁，喉结已经十分明显。沈西两腿跨过下酒家的动作不小，大腿还有上臂内侧不经意间摩擦下酒家身体外侧。夏九家收紧自己，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却浑身燥热。终于，室内一片黑暗。沈西收回右手，却没回去，而是撑在夏九家的耳朵旁边，完完全全地趴伏在夏九家的身体上方。在一点点透过窗的月光当中，沈西直直向下看着夏九家的眼睛。二人对视许久，沈西缓缓低头，夏九家觉得对方像是要打波，却静静的没有动作，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。可沈西在就要压上夏九家的唇时，忽然一怂，胆小如鼠，将嘴唇上移落在对方鼻尖。他轻轻亲了一口夏九家的鼻尖，离开时还发出了吧的一声。 干什么？ 不论如何还是得骂。沈西脑中飞速运转，电光石火之间想起在他妈妈的美容仪器上见过的一个词，吸吸黑头。他见他妈妈吸过这里，不过皮洞毛孔好小都看不到，皮肤也好细，干净得很。夏九家不懂 那是什么。 我也不太清楚。 行了行了，睡吧睡吧。 在黑暗中，夏九家的思绪翻腾，不知为何他竟然有点希望打波，感受一下沈西嘴唇独有的柔软和沈西口腔独有的气息。可是一年多前是他亲自亲口指责能不能别老缠着，还说不爱沈西绝对不会试试，最后勉强退了一步，提出第一这个约定。如果现在主动表白，好像是在打自己的脸。更加重要的是，主动表白对另一个人说喜欢他、需要他，夏九家干不出来这种事情。 怎么办呢？3年一共24次大大小小的考试，第二一次倒也不是绝对不行，但是也得沈西有本事呀。愁。 夏九家听在旁边沈西翻来覆去一直折腾。 在干什么？ 在安静的氛围当中，沈西的声音轻轻飘来。在想你。夏九家一听，顿时气儿不打一出来，心里恼火。 我都已经在看戒指，可你现在主要应该想的不是这种虚头巴脑的，而实实际际的。 感受到了沉默，沈西小心翼翼地开口。 东宝， 你想我干什么？你就不能想想你自己学习成绩吗？那么烂。 1月2号，回到学校，一大早，夏九家和沈西便听上官凌霄宣布又有活动。因为昨晚中到大雪，今天七八节课扫雪。扫雪曾是东北地区学生常见的活动，下一场扫一场，不仅要扫自己的校园，还要扫外边的马路。有的学校甚至包下其他单位门口的道路，叫学生去扫。不过最近10年，马路一般都由环卫工人清雪。市政有1000多辆清雪滚刷车，连夜启动，动作很快。而校园也基本都由外聘人员进行打扫。不过 R 中特立独行，或者说抠得要命，不聘民工过来清理，爱搞什么请满 R 中爱护校园扫雪活动。每次下雪就叫初二、高二某四个班干活，这回轮到了高二5、6、7、8班，七八节课，6班倾巢出动。杨树果发了扫雪工具，铁锹、扫帚，并把大家领到指定区域。 篮球场由咱们负责。 作为 CC 市人，大家都扫过雪，也不用教，就是三步：反拿铁锹，用锹头下端尖的部分砸入已经被人踩实的雪，弄成小块，再用正面铲走，最后拿扫帚扫掉雪沫。 看， 前后精瘦，非常灵活，把锹直直立在地上，两脚踩上锹头往上一跳，同时两手紧握锹把，奋力往上一拔，连人带锹的跳起来又落下去，再跳再落，就像踩着弹簧一样，脚不沾地，一跳一跳，掌握平衡，不等倒就再跳起来，哐哐哐哐地跳远了。锹头下端尖的那头，在人类的重力之下，把路径上压实的雪全部砸出数道裂纹。 哎，这个好啊！ 大胖子安仲看见，也踩上左脚，而后右脚，迅速跳起。然而，他才哐哐两下，夏九家就听到咔的一声脆响。锹把折了，安仲太胖了，把锹把跳折了，人踩着铁锹东跳西跳，锹把受力，那根木杆能承受得住前后，却承受不住安仲啊。夏九家只觉得自己眼前一花，耳边传来咚的一声，安仲抱着锹把摔倒在地，他体重300来斤，砸得血沫飞扬。 哎呦，哎呦， 全班同学直愣愣地看呆了。在雪尘中，夏九家只觉得自己眼前一花，并见一个圆球稍微滚了一下，安仲已经站直。夏九家完全不知道安仲是如何起来的，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圆球稍微滚了一下，也分不清头脚。 好了好了，别再闹了，咱们用一节课全部扫完，下节课回去自习。 个别学渣觉得真还不如扫雪呢。夏九家力气大，反握铁锹砰砰地砸，不一会儿便整理出一大片来，前后直着眼睛。 夏大大， 别人反应也差不多，因为夏九家猛，扫雪的第一步把被压实的雪全部敲成小块，10分钟便结束。杨树果手抓着羽绒大衣的前襟，指挥6班学生让40人用铁锹把雪扔进花坛，剩下10人拿着扫帚清雪，露出地面。还有9个或者真感冒或者装感冒，没有参加活动。沈西在前面的组，每次铲一锹雪，长途跋涉，倒进靠墙砌着的花坛。冬天花坛一片荒凉，每年都做这个用途。而夏九家在后面的组，拿着扫帚扫地。没有2趟，沈西眼尖，忽然发现地上有朵大红的花，急急忙忙扔下铁锹，弯腰捡起那花，跑回6班位置。 多，看，一朵好牛逼的花啊！ 啊？ 嗯，估计是从花坛里面掉到外面的。这都过新年了，虽然说是暖冬，也有零下20度了，竟然能坚持到现在。 篮球场的花坛较偏，靠围墙，平时很少有人过去。 嗯，好像是一朵茶梅。 茶梅， 冬天开花，非常耐寒，以前花坛里面在种的， 我看好看特意查过的。不过虽说耐寒吧，能挺到这会儿也是奇迹了。 豆，送你。大红色的花也是山茶科，很像山茶，花瓣层层叠叠，非常好看。夏九家两手握着扫帚，低头扫地。 我没有手拿，继续干活吧，班主任在看呢。 杨树果本来就不大喜欢沈西，沈西不再讲话，右手轻轻捏起那花，别在夏九家的右侧耳朵旁。黑发红花，白皮肤，有冲击感。 我干活了。 沈西送出礼物，他觉得好稀奇好珍贵的可以在北方开到一月的花，终于满意，拔脚离开，去寻刚刚惨遭他丢弃的铁锹。对于沈西而言，只要看到好稀奇好珍贵，就会希望喜欢的人能够拥有它，好像这样连喜欢的人都会更特别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